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第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内容了。而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音乐带着我们感受一把热恋的节奏，因为人们与音乐的热恋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这个周末也是一样的了，来跟随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开始感受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番周末的魅力吧。刚刚的音乐内容叫做 East Side， 就是东区的意思。泛指为呢是纽约的一个东区，让我们回想到像是布鲁克林啊，像是皇后区这一带。那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感受一下音乐的节奏，感受一下爵士音乐背后的旋律，以及能够让我们就是转身啊，这样的一种转身。用音乐转身不只是在选秀节目的舞台上面，那给自己也可以来一次这样的机会。 Roll on。 这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爵士音乐当中的第二首内容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的话呢，很简单啊，马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即可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咯。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今天在周末的时候应该获得的一种休憩的音乐状态 Shake Down， 就是能够让我们调整一下啊，这样的一种行进的脚步。无论呢说是你是在周末的这个床上待着躺着啊，还是说准备要自驾出行，甚至呢要说自己在旅途当中，那您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 Shake Down 带给自己更多的一种调整的可能性。来吧，让我们继续用一点点的试探性的心态去感受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听到过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Shake Down， 就是能够试验性的让我们来去开发一下啊自己的一种音乐思想。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思想，我们今天继续用一个小时时间为您慢慢送出，也当然希望您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找到一种在周末时间的听歌的状态。Table for two， 这样一个话很简单，就是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就是一种在 dating 啊，这样的一种约会的状态，两个人同坐一桌，有些时候呢是面对面，有些时候是肩并肩，你更青睐于哪一种做法呢？是吧？在餐厅当中，在咖啡馆当中，你可以两个人啊。面对面的时候，可能如果说是不够熟悉的话，可能啊会大眼瞪小眼，但是如果两个人肩并肩的话呢，就我觉得可以起码少一层的尴尬，还可以互相夹个菜之类的，是吧？ Table for two， 两个人坐一桌，到底应该听什么音乐呢？下面这首给你答案。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用这一个小时时间去感受一把爵士音乐啊，感受一把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一种别样的听感。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段音乐作品叫做 Mint Julep， 在美国呢很流行一种酒叫做薄荷酒啊，流行的是冰镇的薄荷酒，会很有意思。其实我呢在家也经常会用这个一些薄荷糖浆加上朗姆酒会混搭成为一个自制的啊行家鸡尾酒。那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薄荷酒用这样的一种音乐搭配的话特别的合适，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啊，再找一个很清静的酒吧里边去喝上这么一杯冰镇的薄荷酒，希望能给你的心里边带来一丝清凉。想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爵士音乐继续走起，来自于 Tylene 带给我们的 Kiss the Magic Roof， 让我们与带有魔力的状态相吻相拥吧。 作品你还喜欢吗？这是来自于 Tiny 带给我们的 Kiss the Magic Groove， 找到一种状态让我们能够亲吻，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在周末是完全可以能够享受的一种音乐。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感受 Dancing Strings。排排坐吃果果，穿起串来一块跳舞的时候，我会发现可能更像是跳芭蕾舞的演员们一样，四小天鹅他们就是排成一排然后跳舞的。你会认为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排排坐吃果果呢？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在节目当中也是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喽。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而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去继续享受音乐，享受一种摆动 Vibra Vibes。 摆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身姿呢？在这样的一种氛围的环绕下，我们的摆动程度是不是可以再大一点，能让我们的这样的 swing 的身姿更加不能叫妖娆吧，也应该叫做唯美一些。在周末的时间呢，就是应该让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下，休闲的时间，这一个小时的Jazz and Lounge，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当然稍后呢还会有另外一首作品叫做 Lounge of House， House Lounge， 朋友们应该是比较喜欢的一种目前来讲主流的流行的 Lounge 音乐，一会儿呢也不可以错过啊。 Welcome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单元正式开始了，而今天我们的混音作品来自于 DJ， 很有意思的一位 DJ 的名字呢叫做月 Live at Paris。 那他是在这个广州番禺啊这两个地方啊进行了一场电子音乐的混音大秀。那他呢也会把这样的一个电音秀呢给到了我们在现场要进行一些分享。那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会体验到就是他这样长达一个小时的音乐作品的混音，那其中也会包含了有不少啊电子音乐的这个门道。那也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通过他的混音呢带给您一下在周末的时间里面的一种全新的放松状态。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LEX 带给我们的 Not So Bad in LA， 以及来自于 Billie Eilish 带给我们的 You Should Me in a Crown 等等的好歌曲。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listening to Razorman 节奏驾到。 这是来自于 Aurea 带给我们的 Live Set， 在广州带给我们的一场现场的混音内容了。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像这样的一种音乐，可以来激发一下我们的能量跟活力哈。如果说是你是一位这个爱宠物的达人的话呢，我相信每一次你在带着宠物们出去遛遛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样的音乐陪伴自己，让宠物跑得更快一点，自己都不用太操心了，因为反正也追不上，是吧？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这个狗狗们他们在家里边你要放这样的音乐，他们也会直接这个跳蹦起来的。有的时候我会听到很多网友们跟我说哎，在家里面这个开着这样的音乐做家务特别带劲儿，可以让自己会不容易觉得累。我会觉得可能此言差矣，像这样的音乐啊，有这么大的一种能量，然后呢你在干家务的时候会让你的这个干家务的效率会变得更加的高一些，所以的话动作会变快，因此应该更加累才对呀，就是单位时间里面干的活更多了，是不是？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的舞曲来自于月啊，这样的一位 DJ， 来自于广州的一位 DJ， 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想了解有更多的歌曲列表，我们已经把这些歌单呢按照播出的顺序为您列好了，放在了我的公众号当中，叫做常先生啊，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继续听下去 Dance Mixtape。 You'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my car is like a jet, jet, jet. All the way to you. Knocked on your door with heart in my head to ask you a question, 'cause I know that you're an old-fashioned man, man. Yeah. Can I have your daught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Say yes, 'cause I need to know. You say I'll never get blessing till the day I die. Tough luck, my friend, but the answer is no. 一首单曲叫做 Rude， 来自于 Magic，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像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欧美流行音乐的混音作品，来自于 DJ 月，来自于他在广州的一场电音大秀的现场的 mixtape， 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那无论你在开车，还是在做家务，还是在做一些学习的工作，都可以通过音乐给自己解解闷儿、解解乏哈。当然也要注意一下了，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呢，听这样的音乐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安排好自啊大家自己这样一个周末的夜生活哈。要准备去什么地方玩一玩呢？啊，去一些 lounge 还是去到一些 club， 或者呢在家里边宅着，自己调一杯鸡尾酒完全没有问题。之前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薄荷酒哈，在家里面调薄荷酒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买一点点薄荷糖浆，买几片薄荷叶，然后呢再用一点朗姆酒兑在一起摇一摇，加点冰块，好了啊。希望各位可以通过这样的音乐给自己的周末时光更加的舒爽一些，或者是加满能量。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到这里呢，真的很像是在自己已经沉浸在了电音当中，而包括是在沉浸在 club 当中的感觉哈。在周五周六的晚上，很多人会选择去到 club 现场去给自己周末嗨翻天哈。继续来聊刚刚我们这个关于鸡尾酒的话题。其实呢，周末时间喝一杯这个鸡尾酒还是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当然有些人也不太爱喝洋酒的话，可以选择啤酒。啤酒呢泡枸杞啊，是一种养生电音的方式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继续用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引领一下我们该如何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饮品。不光是有酒精的，也可以试试看没有酒精的一些果汁的混合内容，包括可以把一些蔬菜跟果汁榨在一起啊，可以让自己的周末的时间呢，在锻炼之余再多一种养生的计划啊。话说呢，这个很多时候应该也是把年轻时候把养生呢提到日程当中就好了。比方说可以弄用这个苦瓜汁啊，再加上这个芹菜汁啊，加上菠菜汁啊，混合在一起，可能就有点难以下咽了啊。不过音乐呢还是值得我们慢慢去分享一下的，来继续关注来自 DJ 愉悦的作品，在广州和番禺他的两场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大秀现场的 mixtape， 今天为您送出。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